见，如何有所准备。 新闻记录生活，是社会的刻度。科学还原真相，是智慧的光芒。用科学之光拨开世界纷乱复杂的表象，借公信之力还原新闻众说纷纭的本质。北京新闻广播 FM100.6 20:20，和您一同汇集科学之光，照亮新闻深处。欢迎收听照亮新闻深处。 欢迎各位收听我们的节目，在这里呢继续祝愿大家周末快乐。今天呢是星期六，北京新闻广播照亮新闻深处呢依旧为您送出直播，我是本期的主持人玉龙。今天是2015年11月14号，我们和大家回顾一下科学史上的这一天都发生了什么样的事儿。先来要说到的是一位非常著名的数学家，他的名字叫做莱布尼兹，他呢和牛顿啊是有着同样的地位，因为呢他和牛顿并称为微积分的创造者。在1716年的今天，这位德国著名的自然科学家、数学家莱布尼兹逝世，他呢也是呢一位数理逻辑学的先驱。说完了他之后，我们再和大家呢来继续关注，在1854年的这一天，巴黎天文台的台长勒维列制作出了世界上第一张天气图。为什么要做一张天气图呢？原来是这样的，不久之前一场风暴把英法联合舰队的旗舰给击翻了。为此呢，法王拿破仑三世命令找出这次风暴移动的规律。于是呢，作为天文台的台长，就把11月12号到16号期间各地天气的情况画在了一张纸上，结果竟然分析出了这次风暴移动的规律。我们和各位来共同分享了科学史上的这一天发生了什么样的故事。汇集科学之光，照亮新闻深处。接下来我们要和大家来今天共同关注的科学话题是和每个人的生活有关系。手机已经成为每个人手中必备的通信工具了，而且呢也成为全球数量最多和更换频率最高的电子设备。咱们国家呢是更换手机频率最高的国家之一了。有资料显示，中国人更换手机的频率大约呢是8到12个月，也就是说啊，每年会有接近8000万部的旧手机会被淘汰。被淘汰的旧手机都去了哪儿？如果说被淘汰的旧手机没有得到合理的处理的话呢，它会对于环境产生极大的危害。我们先和大家来关注一下这样的一组数据啊。根据呢相关的统计数据显示，全球每年销售的手机大约是有17亿部，其中呢美国一年的销量是3.4亿部。根据呢联合国环境规划署2012年发布的化电子类为资源的报告来说，全球每年废弃的手机大约有4亿部，美国呢是废弃的有1.3亿部。咱们国家呢每年是8000万部手机被淘汰，但是大部分人的手机呢被淘汰了以后都是闲置在家中，或者呢有一些手机呢还能够卖出去一点钱，也就是能卖个几百块钱甚至呢几十块钱。比如说有一位张女士啊，在经过记者调查的时候呢表示，他们家的手机有6部，大部分都是子女更换下来的。这些手机呢扔了觉得可惜，留着呢也不知道能够干什么，于是呢就先放着。在被废弃的手机当中，全球呢只有9%到10%的手机进入到回收中心，而中国的回收率呢是远远低于这个水平。相关的环保专家也表示了，手机在生产的过程中会使用一些重金属的原料，虽然呢这些原料含量比较少，但是如果处理不当的话，这些重金属还是会从废旧手机当中流出的。比如说铅、镉、汞，这每一个都是重金属啊。一说这个词儿，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那都是听过了。比如说一块废旧的手机的电池污染，我们来说电池污染啊。过去我曾经听过一个广告说，一块小小的纽扣电池呢会污染一个人一生的用水，但一块废旧手机电池污染的强度是普通干电池的100倍，可以呢污染6万升的水。这仅仅是一部手机它的电池，全世界有那么多的手机，如果这些手机都没有经过很好的处理的话呢，对于水的污染，对于土壤的污染，这些在未来的某一天一定都会成为人类生活的大麻烦。今儿我们在节目中和大家说了一下关于呢废旧手机的处理。 咱们国家呢，从2011年开始呢，已经实施了废弃电子产品回收处理管理条例，实施范围呢是覆盖着冰箱、电视机，但是手机在2011年的这个条例当中呢，依然是没有规定在其中。一些专家也认为，是不是能够把手机尽快的列入到回收范围，设定一些回收点，制定出管理的细则，对环境也好，甚至呢对于整个的经济发展也是有好处的。刚才跟您说了，手机当中呢有一些金属元素是可以回收再利用。另外再举个例子啊，日本的二手手机回收已经成为了非常成熟的产业，光这一条产业链就能够为日本人创造了1.5万个工作岗位。汇集科学之光，照亮新闻深处。今天我们在节目中和大家关注了一下废旧手机，你的废旧手机都去了哪里呢？有没有想过把它们送到一个该去的地方，让它们有益于环境，有益于我们的美好生活？不久之前，一批活牛乘坐飞机从澳大利亚来到了中国，而他们这次飞行的目的则是中国的某个屠宰场。实际上，这是牛肉进口的方式之一。为何牛肉进口要采用这种打飞的运活牛的方式呢？近些年来，中国市场为何对于新鲜的牛肉需求不断增长？世界上最贵的牛肉，您知道是什么吗？在冬天，牛肉最好的烹调方法又是什么？欢迎收听本期《照亮新闻深处》。飞来的牛肉。和大家来听着这首牛仔很忙，要说到的话题就是和牛有关系啊。不久之前我看到一条新闻，说有一大波的澳洲活牛来袭。什么情况呢？150头的活牛通过液压起重机被装载到了一架波音747货机上。这架飞机呢是从澳大利亚飞到了中国，而这批牛呢是首批的空运活牛的乘客。他们来到中国的目的呢不是去旅游啊，也不是去产奶，他们的目的是直奔屠宰场。为什么呢？一会儿我们要和大家来解读一下。在这趟这个被很多人称之为屠宰之旅的航班当中呢，来乘坐的乘客呢是安格斯牛以及海福特牛。而且这一次的装载啊特别有意思，牛呢是装在过去啊我们乘坐747的时候经济舱的位置是摆放了很多的牛，而商务舱呢还有很多的乘客也是坐这趟飞机呢啊就按照正常的旅行，但是这些乘客都没想到在他们的背后就有很多牛呢在闷闷的叫着，而且呢全程还有一些相关的护送人员要保持这些牛的身体状态的良好。这是为什么呢？那是因为中国市场现在对于鲜牛肉的需求是不断攀升的。打飞的运活牛这件事儿呢，从经济的角度来讲可谓是又可行又划算。现在咱们身边牛肉的价格的确不算便宜，但根据啊我看到的新闻报道，即使通过让它坐波音747的方式从澳大利亚飞到中国来，这些牛肉未来上市依然都还是有利可图。接下来我们就和大家来分享这个话题，飞来的牛肉，为什么咱们本土的牛肉这就不够呢？或者说没有听到更多有关本土牛肉的信息呢？以及这个冻牛肉为什么就不可以一定要进口活牛呢？介绍一下做客本期节目的嘉宾，北京大学食品与生物资源工程研究所博士后田维娜，欢迎田老师，咱们又见面了。 哎，大家好，大家晚上好。 另外还有蓝厨房创意美食工作室的蓝冰莹，欢迎冰莹，你好。 大家好，我是蓝冰莹。 还有大绵绵。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大明明。 今天呢这个组合似曾相识，我们过去也跟各位组合过一次啊，分工是这样的，很明确。田老师呢从这个食品的角度，您是专家科学家，来跟我们一会儿呢说说这活牛的事儿。二位美食专家一会儿来跟我们说说怎么做牛肉的事儿、这个季节吃牛肉是特别合适的。为什么这个牛啊它要直接进口活牛不进口冻牛肉呢？我们知道每年的食品的进口当中冻肉也是很常见的一个品类，田老师为什么要进口活牛 啊？我想最先就是应该请咱们的大明明和蓝冰莹来给大家说 啊，为什么请他们？ 主要是想从这个口感的方向来 吃活牛的专家吗？ 对， 因为首先我们都知道这个冻过的这个肉类，它的这个细胞之间是会流失水分的。 嗯。 那一冻一化的时候，我们再吃这个牛肉，它就会变得这个肉很柴。 哎，我再把它泡在水里化，这样不可以吗？让水再回去。 它的细胞壁已经被破坏了。 哦。 它水就不会再吸进去。 因为水它冻了以后，它要结晶形成小的冰晶。 嗯。 那这些小的冰晶呢，就会有一定的体积。 嗯。 会胀破我们牛的这个牛肉组织里面的一些组织液，让这些组织液呢外渗出来。 就像一把小刀一样吧。把每个细胞都给它扎破了， 对， 即使我们把它泡在水里，那个水也回不去了， 对 对，而且鲜味的东西就都随着这个泡的水都流出去了。 哦， 我们吃到这种鲜味就是氨基酸嘛，它这种游离氨基酸一泡出去之后，牛肉就变得又柴又不鲜了。 嗯， 对，因为我们在这个牛肉里面呢，它的这个成分物质呢主要是这个肌酐酸。 嗯 啊，然后这个肌酐酸它要产生一系列的变化，是不，并不是游离的状态，它需要借助于咱们的这个三磷酸腺苷，在一些酶的这个作用下，逐步变成咱们的二磷酸腺苷、单磷酸腺苷，再逐步变成咱们的这个肌酐酸。 这个听起来好麻烦呀。 对，这才是咱们真正的一个成分物质 啊。您说到这个风味物质，如果说其中有一个环节被破坏了，是不是其他的也就不存在、不成立了？ 对，是这样的。 所以就像刚才冰莹说的一样，一旦是冻过的牛肉，做起来这个口感就会变差， 变差了， 是 啊。除此之外，对于比如说他做的菜品会不会有影响？ 嗯，也会有影响。 它适合做什么东西，是不是就会改变？ 对， 啊， 比如说我们这种冻过的牛肉，更适合拿来做这种味道比较重的这种红烧啊，或者这种酱焖啊，这种味道。那如果你再来拿来做这种清汤的这种牛肉，或者说我们在 菜类， 对，煎牛排啊什么的，口感就会差一些。 牛排一定要是新鲜的牛肉才 最好，是新鲜的牛肉 啊。 嗯， 咱们炖的牛肉，这个是可以用冻过的牛肉来做的， 对对对。 但是如果你要想吃牛肉的那个鲜味儿，这个就得用 特别是像一些比如说爆炒的菜， 嗯， 炒制的这种牛肉， 嗯， 比如说类似像杭州牛柳，那牛柳一定要鲜， 哦， 一定要嫩，嗯， 哦， 你在吃的过程当中能品味到牛肉本身的味道和它的这种新鲜的感觉。 嗯， 对，我相信大家其实在那个餐厅里吃这个杭椒牛柳的时候，可能很多时候吃到这个杭椒牛柳就不如大明明给大家介绍的会有这种鲜嫩的感觉啊。其实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说它用的这个食材被冷冻的过久了，或者是这个冷冻的这个部位不对，最后容易形成我们牛肉里面所谓的 DFD 肉，就是黑干肉 啊。这是什么意思呢？ 对，这黑干肉呢，它其实就是吃起来这个肌肉感觉比较干燥，质地比较这个粗硬，然后色泽比较深暗。 嗯， 主要原因呢不外乎以下几点。第一点呢，可能就是这个牛在屠宰之前受到了一些应激反应。 嗯， 这时候主持人刚开始在给我们引导语中有说，这些牛受到了很高级别的待遇，有专门的人来伺候他们， 啊， 让他们生活的比较舒服。 一般我们坐飞机，空姐都是伺候人的，这趟飞机呢上面的空乘人员是伺候牛的。 对，他主要是怕牛在这个应激的状态下就容易产生这种 DFD 肉。 哎，那你说飞机起飞的时候牛是不是也会头晕啊？ 我很好奇一件事，这牛会不会绑安全带？ 啊， 如果不绑安全带的话，飞机拐弯的时候牛会不会侧翻？ 我看了一些那个资料， 他坐的又不是战斗机，他怎么会侧翻呢？ 对，但是大明明考虑这个问题确实如此，因为我看了一些资料，他就说这个活牛在运载的过程中，他确实有给他固定的这样支撑的椅子， 哦， 让他坐。除了有支撑的椅子以外呢，可能还给他有这个防水的塑料袋，因为11个小时还是非常远的一个路途， 哦， 可能需要他的这个排泄物的一个收集的问题， 对， 防止他再次污染的一个问题。那除了刚才咱们大明明和蓝晶莹给大家说的，我们为什么要进口活牛呢？从口感上而言是这样一个原因。除了他们俩说的这个口感的原因呢，其实在澳洲的话，我们知道它对牛肉的这个分级的制度是非常严格的。 嗯， 那所以在这个牛宰杀前呢，它通常有两个工序是必不可少的。 嗯， 第一个工序呢就是育肥。 育肥？ 对。 这怎么个育肥？ 我想蓝晶莹肯定特别知道， 对， 这个， 就是你看我们吃那个雪花牛肉，那个鸡肉里面也会有那个雪花的那种脂肪层， 哦，白的那个， 对，它就 有人还说那叫什么大理石的 大理石花纹。 对， 它那个刚开始那个牛肉在瘦的时候它是没有的，必须得像人一样胖了，然后才会有这个脂肪长在肌肉里面的这种过程。 哦， 对， 所以说要有一段时间专门 育肥。 对， 怎么育肥呢？ 少运动，多吃那个青草， 牧草和谷物、 啊、牧草和谷物、 嗯、对 这两个都吃吗？都吃还是 比例 都 有比例都要吃 对、 哦、好。 然后除此而外呢，它还要进行这个宰这个屠宰的工艺。屠宰的工艺里面呢，因为它对肉的这个级别要求比较高，它几乎在屠宰的过程中，除了它有严格的各个部位的这个分割以外、 嗯、 还要注重各个部位的这个排酸和这个后熟的过程、 嗯、 可能排酸大家听的也不是特别多哈，我就简单解释一下，无非就是两点。第一点呢，就是说它一般在24小时内让这个牛肉的温度降到0到40摄氏度这样一个状态，然后把这个乳酸呢分解成这个二氧化碳、水和酒精，然后让它挥发掉。 嗯， 因为乳酸对人体而言并不是必须的。 嗯， 然后除此而外呢，这个牛肉细胞里面的这个我前面说的这个ATP 也就是三磷酸腺苷呢，在酶的作用下才能分解成进一步分解成我们的这个鲜味物质，就是咱们的这个五羟甘酸。 嗯， 那这时候呢，这个肉就呈现出比较好的这个风味，除此而外它的口感也比较好，而且由于这个酶的活性呢，在这个低温的情况下还有微生物的这个生长繁殖都受到抑制，所以这个牛肉的保质期限也就变长了。那除了这个以外呢，在我们加工的环节呢，由于这个排酸的这个作用，使得我们的这个加工更容易切割，切割的更为准确、 嗯、 那就是咱们排酸的这个工艺。 现在很多超市当中能够看到有排酸肉， 对 对 对， 就是刚才田老师说的这个工艺过来的。 在烹饪的时候也会有很大差别，我们没有排酸的肉，你去焯那个给牛肉焯水的时候，它那个血沫子是黑灰色的，然后如果排酸过它那个颜色就会很浅，大概是浅灰棕色的， 而且气味也不一样、 嗯、 现在基本上上市的肉是不是都是排酸？ 大部分都是排酸的 啊，这样也是有利于大家在后期处理的时候吃的时候会更好一点。 对、 啊、 除了这个排酸这个工艺呢，它还有一个这个后熟或者叫熟成的这个工艺。那这个工艺呢，主要就是说在牛肉里面，就是它熟成的过程呢，主要就是牛肉本身的这个天然的酵素呢会打破这个肌肉里面的这个结缔组织，使这个肉变得更加软嫩、 嗯、 口感更好。 嗯，讲了这么多，一开始我还有一个问题，咱们就是国内本身产的牛肉不够吗？就一定得要从澳大利亚来去进口吗？就是我们也是一个地大物博的国家， 对， 也是一个这个农业基础还不错的国家，为什么咱们要从澳大利亚去进口牛肉呢？ 嗯，其实咱们国家的牛肉也有品质比较高的，比如说像咱们的这个鲁西黄牛， 嗯， 鲁西黑牛，它这个品质也比较高。但是呢，咱们现在国家的一个问题呢，不是说这个产量不高的问题，而是需求变大了的一个问题。 哦， 随着人民的这个生活水平的一个提高，还有对这个膳食营养知识的这个提高的话，我们现在膳食营养结构也发生了一定的这个变化。 嗯， 那大家可以看看，以前我们吃红肉更多的是吃猪肉， 对， 现在可能我们还除了猪肉以外，我们还适当的摄取这个牛羊肉。我看了一个报道，它就是做一个统计，说中国人每年人均的这个牛肉消费量大约在4公斤到5公斤，是全球平均消费量的1/5。 哦， 对， 即使我们增长了也才是人家的1/5， 吃的还是不够多， 过去得吃了得多少啊，得太少了吧。 对，所以说我们的这个需求量逐渐增大了，并不是我们生产量比较小，这是一个方面。还有一个方面呢，就是我们牛的这个饲养可能跟猪的饲养还不一样，猪我们可以圈养，但是牛呢它可以适当的摄养，但是更多的还需要一定的放牧的这样一个环境。 牛为什么不能圈养呢？就像咱养鸡一样，给它一头一头全部摆在那儿，然后天天给它喂料，然后比如说45天就出栏。 可是 那肯定 体型这么大的动物，它的机体运作需要的养分能量，包括它肌肉锻炼的这个 程度 过程， 对， 都是需要时间。 还有一点就是牛它是偶蹄类动物，它不能长时间的在这站立，它是需要运动，不然蹄子就会受不了，它那个体重脚丫子会受伤的。 哦，还有这个原因。 对，所以说你看咱们国家现在一方面是耕地非常有限，可能更多的耕地去做种植、做养殖的耕地比较有限，另一方面咱们国家现在城市化扩张的速度比较快，这时候给我们的这个畜牧业的发展的空间也比较也不是那么富足， 没有那么多的地方来养牛。 对， 而且包括牛本身的生长周期又很长， 对， 一般一头牛从它变成这个牛，从它是牛宝宝的时候啊，变成它即将来服务人类的时候得要长多长时间？ 我觉得至少应该1年半到2年左右、 啊、这是最快的时间了吧。 对，我知道国外的一般都是要到3年到4年的样子， 就 国外进口的很多牛肉。 对， 所以就是在这个情况之下，咱们是从国外进口了很多牛肉，即使是这样的话，进口来的牛肉实际上最后上市的价格也不贵。 对，就是它还是有它的这个优势，因为国内的这个牛肉的量比较少，所以国内的在单位时间内它这个牛肉价格的增长，这个价格的增长和国外的这个价格几乎已经达到了一个比较均衡的一个状态，所以国内的牛肉它这个价格上不占这个主导的这个优势。除此而外，就是咱们国家在这个畜禽类的肉上发生了很多这个食品安全事件，比如说一些禽流感的事件、猪流感的事件，或者是一些这个 过去还有 河流上漂浮的这个猪 啊，还有听过什么健美猪，就是这个猪用了各种各样不应该用的东西，让它长得很好， 对对，它的添加剂，所以大家对食品安全的这个关注也逐步的增加。总的来说，大家会觉得可能这个澳大利亚呀，或者欧洲的这个食品标准，从大体上、大的方向来看，会比我们稍微严格一些。所以在一些比较有经济实力的这个情况下，可能更多的消费者来青睐这个进口的这个牛肉。 那进口的牛肉为什么咱们直接要把活牛进口过来？比如说你看现在的空运也很快，你说了十来个小时就能运过来， 对， 在那边牛宰杀了直接上飞机到这边再进市场，这是不是也可以呢？ 这个倒是也可以，但是你在那边宰杀了，你整个运载过来的过程中需要全程的冷链，其实费用也未见得会低。对， 在这样就是说进到咱们国家之后，是不是海关对它还要有一个检验的过程？ 有检疫，对。那我们国家对一些活物的这个进口的检疫，尤其是这个屠宰，它要求是非常高的。我看了这次的新闻链接，就是从澳洲出来之前的前七天，我们就有海关的人在澳洲给牛做了全部的身体检查， 去那边接牛。 对 啊， 然后到了咱们这边的机场以后，还有这个特别细致的这个检查，而且这个机场离这个屠宰的地点会比较近。而且牛这个从机场接回来以后也不是立即宰杀的，还是要给它一个这个适应环境的这样一个过程。 有没有说我们之前讲到的牛在最终这个以自己的身体去服务人类之前，还要经历比如说按摩呀、听歌呀，就会日子过得特别悠闲的这样的阶段，好让它不要那么紧张，以至于大家说这个动物在非常紧张的时候，身体当中还会产生很多的一些不利于健康的物质，这过程是会有吗？ 会有的，是会有的，主要还是让它在一个比较放松、比较自然的一个状态，这样它的肉的这个口感和风味会更好，更不容易出现这个 DFD 肉。 刚才你讲过说这个澳洲的牛肉、澳大利亚的牛肉，它会经过很多的不同级别的分级。 对， 这个分级是依据什么来分？ 它这个分级依据的这个最主要的就是牛的这个品种。然后除此而外，还有就是我们牛肉的在这个分割过程中的这个分割的工艺是否符合它的这个要求，因为国外尤其是在澳洲，它这牛的这个分割是非常细化的一项工作，在我们国内基本上还是比较原始，这是我们需要极大的这个改变去向别人学习的一个方位。那么除此而外，跟它这个宰杀以后的这个储藏方式，还有我们的这个在宰杀以前呢，它这个饲养方式，就是我们前面有提到的育肥的这个过程做得好不好，在宰杀以后排酸后熟的过程做得好不好，因为尤其是这个后熟，那它跟温度和时间有特别密切的关系。所以说要求也会是比较高的这样一个状态。 今天呢，我看了一本书，这书里面呢有一句话就讲到做肉啊，这本书的名字叫《后厨的秘密》，讲述的是有一个好吃的人，他呢本身也是一个从事媒体行业的人，去调查了很多米其林三星的餐厅，就是看看他们的后厨，看到了很多菜是怎么做。他写到一句话叫猪肉单纯，猪肉很单纯，牛肉很复杂，说做牛肉是一件特别特别复杂的事儿，是一个很有技术含量的事情。 对， 我们刚才光讲这个牛肉的，比如说它的这个分级，它的分级就有很多的这个不同。你们认为说在这个牛肉的分级过程当中，其实大家最看重的是什么？ 我个人可能并很偏向于这种西餐的牛肉这种做法。首先，这个后熟的这个工艺在我们国内不是很普遍，我们几乎吃不到后熟的这个牛肉做的这个牛排或者这种西餐的牛肉类物质，我们只是在国外的时候才会吃到这种后熟的肉。 什么叫后熟的肉？ 就是它这个肉又经过一段时间恒温的一个放置，然后它的肉又进一步被消化分解了，那个肉的特别软嫩，口感特别好。 为什么要那么放呢？ 就是为了追求口感。 它这个恒温的放置是指的是在这个室温的条件下，还是专门先去放到一个烤箱？比如说 不是烤箱，它是低温， 比较低的温度， 低温， 就是给微生物一些繁衍和这个变化发展的这么一个过程。 哦，那不怕上面什么长细菌啊，或者微生物啊，我们吃了会拉肚子。 这个温度还达不到，比如说对于咱们牛肉，它在十摄氏度这样一个环境下保持21天是没有问题的， 就那么放着21天。 对，然后或者你提高它的温度，15度摄氏度下，让它3天后熟，这个是有一定的这个关系的。 嗯，就牛肉是有天然的这个基础。 对，我知道最长时间后熟的是151天的。 哇、 嗯。对，外面已经是有风干的感觉，要削下去吃里面的。 啊、 哦。所以可能有的时候还有时间的味道在里面，需要的。 刚才讲到了是关于这个后熟这一类。 对。 还有什么？ 还有就是它的那个脂肪的含量，就是我们说的所谓的雪花牛肉， 嗯 ，A3、A4、A5 的， 嗯、 那 A5 的这个雪花牛肉的脂肪含量应该到60%到70%， 嗯， 就是那种入口即化的感觉， 嗯、 那个一定不能煎熟的。就轻微的炙烤之后就是入口即化，然后我们可能接触最多的应该是 A3 级别的这个牛肉， 嗯， 那脂肪含量就要低一些，可能35%到45%之间吧。然后就是你能看见明显的这种雪花的这种纹路，但是还是这个瘦肉会比较多，肥肉会比较少。 是肥肉多了好吃还是瘦肉多了好吃？ 肥肉多了好吃，但是从健康的情况下考虑还是需要少吃一些肥肉多的。 哦，我们今儿再跟大家来说，刚才讲的是澳大利亚进口的这个牛，这个牛的一种的名字叫做安格斯牛，另外一个叫做海弗特牛，这也是两种不同的肉牛的名字。 对， 就我今儿在准备这个期节目的时候，我还看到了有另外一种牛，说这个牛呢是全世界卖的最贵的牛，叫日本的和牛。 嗯、 那个和牛贵到什么程度啊？说200克就能够卖$100， 差不多 八百八十八。 啊， 对， 所以我就想跟你们聊聊，这凭什么都是牛，耕地的老黄牛跟我们今儿讲的这个和牛就能差这么多呢？ 嗯，我觉得首先应该是从它的环境来说，像日本跟韩国这样的地方，它国土面积比较小，大部分的耕地还是要来种这个主要的粮食作物，满足人们的温饱的需求。那像这种肉食品，尤其这种牛肉跟羊肉，它属于一个刺激需求，就是你不是非吃它不可，你就可以活下去。所以这种东西相对来说是要归到奢侈品里，尤其对这种国土面积比较小的。你看你进口过来的这个都是澳洲牛肉，那相对来说澳洲的国土面积很大，然后人又比较少，所以它就有这种多余的这种富裕的这种耕地，然后来进行这个牛的这种轮牧的这种养殖。 对， 所以它就成本会比较低，比较便宜。 嗯、 我觉得和牛贵跟它的这个养殖成本高是有很大关系的。 就首先它的这个数量是会比较少，所以它就会比较贵。那另外跟它这个牛肉本身的这个口感会不会有什么关系？就包括这个牛的种类是不是有什么特别的不同呢？ 牛的种类我还不知道，问问田老师。 对，因为这个日本的这个神户地区呢，它这个牛呢，它号称它是需要有特别特别纯正的这个血统，它这个血统就叫马牛血统。 嗯，到底是马还是牛？ 那它就叫马牛，可能就是一个起的一个名字，它需要有特别纯正的血统。 嗯， 还有一点呢，除了咱们蓝金莹说的这个物以稀为贵，还有它的马牛血统呢，还有一点就是我们对口感的这个追求。 嗯， 像我们前面有说这个肥瘦相间的这个情况呀，来分这个牛肉等级呀，还有它的这个肉的这个质地，尤其牛肉的这个口感里面最主要的就是它的一个质地的表现。 嗯、 那么它也有介绍到这个神户的这个和牛肉呢，它的这个肉质呢非常这个具有弹性，而且柔软。那有一个非常这个典型的形容，说这个日本的这个神户牛肉有一种入口之后仿佛要在舌尖融化的感觉。 哇，那不是吃巧克力吗？ 对， 那是因为脂肪，我们体温就可以融化脂肪，它脂肪含量足够高，所以它会在你的舌尖融化。 哇， 还有就是我们在对食品进行这个饮食之前，我们可能最先的是看到它的这个形状和色泽。 嗯， 就像我们蓝冰莹给大家介绍的一样，我们就看到它这个魔幻般的这个雪花的大理石的这个纹路，对我们而言也是一种愉悦的享受。 嗯，今天我们跟大家来说关于牛的事情，牛肉的事情，主要是因为现在呢，大家吃牛肉的需求是越来越多了。过去呢，可能觉得吃猪肉已经不错了，现在要求更高了，吃牛肉、吃羊肉。那么今儿我们跟大家来说相关的话题啊，接下来还有今天非常重要的一点，我们也要跟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来分享。除了要跟您来讲一讲有关牛肉的一些知识之外，另外啊，这现在天气呢已经变冷了， 嗯， 对， 在家里呢，我们有的时候自己做做饭，其实呢，牛肉就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对， 夏天可能会觉得吃牛羊肉有点热，但是冬天是很好的选择。 其实夏天吃牛肉也挺好的， 哦， 你可以做酱牛肉或牛肉干。 哦，这倒是啊， 嗯、 行，你 刚才已经冒出头来了，一会儿就是你的主场了，跟大家来介绍介绍关于牛肉的烹调方法，尤其是适合在冬天所进行的烹调方法到底有什么。照亮新闻深处，今天我们跟大家呢又分享科学又分享美食，欢迎您继续收听。不久之前，一批活牛乘坐飞机从澳大利亚来到了中国，而他们这次飞行的目的则是中国的某个屠宰场。实际上，这是牛肉进口的方式之一。为何牛肉进口要采用这种打飞的运活牛的方式呢？近些年来，中国市场为何对于新鲜的牛肉需求不断增长？世界上最贵的牛肉，您知道是什么吗？在冬天，牛肉最好的烹调方法又是什么？欢迎收听本期《照亮新闻深处》。飞来的牛肉。汇集科学之光，照亮新闻深处，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啊！现在牛的生活都已经这么好了，坐着波音747豪华大飞机，而且飞机上呢还有专门的空乘人员来为他们服务，不远万里从澳大利亚来到中国，他们的目的就是为了滋养中国人民的胃，为了我们的身体而做出了贡献。今天我们请到了一位食品安全方面的专家，另外呢还有两位美食达人和大家来分享这一期的节目。北京大学食品与生物资源工程研究所博士后田维娜，欢迎田老师再次回到节目中。你好。 好，大家好。 另外还有蓝厨房创意美食工作室的蓝冰莹，欢迎冰莹。你好。 大家好，我是蓝冰莹。 还有大绵绵，欢迎绵绵。 我是大绵绵，大家好。 哎，绵绵现在呢该你出场了，因为呢你在做肉食这方面还是比较有特长的。现在冬天天冷了，咱就说说做牛肉的事儿啊。先说冬天的这个配比，一会儿我们可以在时间允许再讲讲夏天牛肉还能怎么做。 好，冬天来说呢，主要还是以汤菜为主。 嗯， 因为牛肉本身它能够分几种不同的烹饪方式，适合冬天的汤菜那就是炖煮，炖煮类的。那我们其实更推荐在秋冬的时候，大家通过牛肉这种汤菜来进行一些身体的这种进补。 嗯， 所以我们平常在冬天的时候都会阶段性的做这种怎么说，就是用当归来炖牛肉。 嗯 啊，当然里面还有其他的一些辅料。 嗯 啊， 就炖成一大锅汤是吗？ 可以这么理解，实际上是炖煮的时间会比较长，第一汤会浓，第二肉会烂。 嗯， 而且呢会把我们加入的一些中药成分能够更好的挥发在汤和肉里面。 嗯， 这样吃起来可能对身体会更有好处。 嗯，炖汤是一个选择。 对， 还有吗？ 一个选择。另外呢就是我们还会做一些类似像锅仔或者砂锅类的东西。 嗯， 因为我在家可能比较常做的还是像酸汤金针菇肥牛。 什么什么 酸汤的金针菇肥牛？ 酸汤金针菇肥牛。 对，我在家经常做，用砂锅来做，很方便， 酸酸辣辣特别鲜。 这酸汤是怎么来的？ 酸汤是这样，里面我们主要借用的是野山椒的辣， 嗯， 然后小米椒的辣， 嗯， 然后会放一些白醋， 嗯， 会放一些姜， 嗯， 就是说在下油锅油热了之后会把那些野山椒切碎了煸炒一下然后再加开水来炖这个汤，等到汤沸了之后里面放上我们需要煮的配菜，比如说类似像金针菇啊，或者说萝卜啊，或者豆腐啊这类的 青菜 对，然后当然青菜是要后放的。 嗯， 因为你在放了牛肉，就比如说肥牛放进去，肥牛快熟的时候才可以放青菜。 嗯， 它们一块熟了之后就可以加入一些切碎的小米辣，一个是颜色好看，另外一个就是在汤这个味道上来讲会有提鲜和增加辣度的作用。在冬天的时候我们吃一碗这个酸酸的辣辣的金针菇肥牛是很开胃的，很下饭的，就是我曾经 讲着我都觉得很不错， 是吧？ 嗯， 而且顿时觉得温暖很 多。对，就是之前我可能在微博微信朋友圈子里头也分享过，就是在往年的冬天我都会这么做。 嗯， 做完之后就是觉得不管昨天剩了多少饭，还是今天闷了多少饭，就基本上就是饭扫光。 对，不管昨天生了多少气，还是今天闷了多少气，然后有这锅酸汤金针菇肥牛，一切烟消云散。 对，吃饱了之后你就觉得脑门冒汗，大汗淋漓，然后感觉很酣畅淋漓，很痛快，由上至下，整个身体都贯通的感觉。 嗯 嗯， 说到牛肉，还有一个做法，大家一提可能都会特别熟，那就是做牛排。牛排咱们自己在家里可以做吗？ 可以。 怎么做呢？ 嗯，让我老婆来介绍，她很擅长这方面。 对，首先我们说这个煎牛排的温度特别重要，那我们一定要把牛排这个肉的温度放置在15到18度，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温度。 嗯， 如果你过凉的话，煎出来这个水分会流失的过多。 嗯， 那如果你温度过高的话，那你在煎的时候就是内部温度会过，就是内部煎的时候肉的温度太高的话，熟的会特别快。 你是说煎的时候就是15到18度？ 对， 煎之前 肉的温度 哦， 15到18度。那我们呢要准备一个平底的这种锅。锅最好是厚一些的， 嗯， 这种它持续的这个温度，它蓄积的能量会比较高。 嗯， 那我们要把锅烧的冒青烟，冒青烟之后，然后我们往上倒上一些橄榄油。 嗯， 这个时候你再往牛肉上撒盐跟黑胡椒。 嗯， 因为你提前放盐的话，会把牛肉里面那个水分给杀出来， 哦， 肉里面就失水了。 嗯， 那你把牛肉放到这个锅里面，不要动， 嗯， 一直开大火来煎。如果大概要在2厘米厚的这个牛排的话，单面要煎到2分半钟，然后这个时候再翻面。翻面的时候放上一点点黄油， 嗯， 然后再用这个大火来煎，大概1分半的时候，这样的牛肉煎出来大概是5成熟， 嗯， 就是两面。 嗯， 如果你喜欢吃稍微再熟一些的，那可以考虑再增加0.5分钟。 嗯，这个牛肉的原料咱们现在在市场上都能够买得到。 嗯，如果是做牛排的话，我就推荐大家买这个牛的这个西冷。 嗯， 就是你就直接跟他这个店员说我要一块做牛排用的西冷，他就切给你了，他外面有一小圈脂肪，然后里面是瘦肉，几乎没有筋膜，就吃起来口感会比较好。 嗯，好，说到这个问题再问一下田老师一个您这专业的问题啊，也是我特别关注的。 嗯， 我过去在吃牛排的时候，店员都会说这个牛排有几分熟几分熟啊，有些人这个比较生猛，我要5分熟啊，5分熟呢就是里面一半是血，一半是熟，大概是这个情况。 嗯， 当时我就有点担心这个寄生虫的问题，你觉得这个值得去大家担心吗？ 啊，我觉得如果你从正规的这个厂家购买的这个牛肉啊， 嗯， 它有这个 QS 的这个认证，有标识的这个牛肉，其实大可不必，大可放心。 嗯， 但是如果说你搞不清这个牛肉的来源的时候，还是不要这么生猛的好。确实，如主持人所说， 嗯， 我们应该先在安全的这个前提下，我们再来享用我们的这个美食。 嗯，今天呢，我们一聊美食，关于美食的科学，时间过得真是太快了。谢谢三位。我来到我们的节目中，咱们一起度过了快乐的周末，也感谢收音机前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这一期的照亮新闻深处就是这样了，也祝愿您的天天好心情，天天拥有一个好胃口。 我是一个小朋友。 在以下时间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北京新闻广播为您播出的整点快报，明天相同时间照亮新闻深处咱们接着聊。